家阿四至姗姗来迟的你，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小伙伴，他坚定地相信对于爱情等待是值得的。之前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可能这样一种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好几年的一个人的状态，可能会因为到了年底，到了一些特殊节日的时刻，当他看到满大街都是成双入对的情侣们的时刻，可能会突然有了一种想要急于脱单的心情。但即便没有陪你出双入对的另外一半，也不希望你凑合着选择了一个不懂你的心意，不解你的风情，而且在人生的路上总是喜欢东张西望的残次品。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Oh、God, 下午好，我是戴毅。真的太久不见了，我随时 OK 就等你电话。据说听听唱唱热情的歌，会给你带来更多积极的心理暗示，也会有更多的好运气赶来和你相遇的路上。只剩下你听我说话，一直到天黑夜不回家。混啊混啊混啊混到天空的老啦，计划依然没有变化。剩下我们说的神话梦话废话，就这样陪着我到长大。 Oh my god, oh my god, 这是一定要的啊。喝到挂，唱到哑，笑到流泪，哭到怕。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我随时 OK 就等你电话。巴黎铁塔、东京铁塔、丹塔、金字塔，回忆慢慢至少践踏。回忆回不去了，但你一起来了，一起到更远的未来吧。无彩无限无私无暇的友情无价，即使买不到的奢华。天涯有天，风景有风，浪花有花，在家乡我有你就够了。Oh my god, oh my god, 这是一定要的。喝到挂，唱到笑到流泪，哭到怕。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我随时 OK 就等你电话。因为一整年的忙碌，到了年底这个时候，可能会在刚才五月天这首 Oh My God 这首歌曲当中的时候，让你想到有一些小伙伴可能一整年都没有时间见到他，不妨可以在年末的假期当中的时候，过两天元旦假期来了，可以约一下小伙伴见个面，可以见面倾诉一下，交流一下这一整年的一些收获和一些感想。下午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和你一起唱。我们有请 Coldplay 和 The Chainsmoker。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instant toad, the moon in its eclipse, and Superman unrolls the suit before he lifts. But I'm not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it fits.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m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Oh,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Chainsmokers Coldplay,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要跟收音机旁一一打个招呼。他说这两天去过节了，没跟你来 say hello， Merry Christmas， 不需要了，留着这个祝福，要跟我很快在五天之后说元旦快乐。Coldplay 的朋友都来冒泡了哈！ 您现在正在收听， 欢迎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最近深度喜欢 Coldplay 的听友会从一些音乐流媒体的软件上面听到一首新歌，很好听，叫做 ELO， 里面有一些非常棒的非洲的音乐元素在里面。而且能够听到 Coldplay 的主唱 Martin 非常有特点的声线。我会觉得说好像没有把自己的乐队名字那么大牌子的名字哈放在里面，就会觉得好像可以很随意的放飞自我一下下，就像很多官微微博上面大号一样哈，有了一些小号的存在，用一个小号出现感觉很自在。好了，回到音乐当中，也欢迎此刻相对来说手边工作没有那么忙的听友，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在听歌和跟唱的过程当中跟戴怡保持互动和交流。有请SHE Tank。 下弦月星满天上，谁泪连连，一阵风一首歌摇晃思念，只恨年少爱逞强，微笑是轻言离别。 在春天过冬天，长眼睛冬眠，一颗心一种病不停落叶，究竟怎么那么长，打了绕了几千间。有没有一把剑可以斩下了藕断丝连？有没有一条线能否扯散的缘？独奏情歌想细说出口，别后十年依旧，独唱情歌最苦涩，关不住的离愁，干下眉头又上心头，我好想再暖和一首。

prey to. There's vultures and thieves at your back. The storm keeps on twisting. You keep on building the lies that you make up for all that you lack. It don't make no difference. Escape one last time. It's easier to believe in this sweet madness, all this glorious sadness that brings me to my knees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Fly away from here, from this star. 年轻的小伙伴是因为北京遇上西雅图喜欢上了这首插曲，但我相信更多的听友可能是因为了那部电影 City of Angel 天使之城听到了这首主题歌 Angel。 Sarah McLachlan 1997年的时候推出的他最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品之一就是这首歌。这首 Angel 在华语歌坛呢有很多个版本，像中国台湾地区呢有林凡李圣杰的翻唱，而西方呢国度当中擅长翻唱的 Westlife 他也翻唱过这首非常非常经典的 Angel， 足见这首歌曲的经典代表性。不过很让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情呢是 Beatles 的大佬成员之一 Paul McCartney 在1999年的时候曾经因为现场聆听了 Sarah McLachlan 的演唱而泪流满面，当时他想起的是他已经过世的爱妻，所以可见当时这首歌 Angel 以及 Sarah McLachlan 的歌声带给了 Paul McCartney 很多很多的感动。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他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他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